但是呢，看一看现在的自己呢，你又不得不承认地球不可能停止转动，我们也无法抹去脸上岁月的痕迹。但是你要知道，在时间流过的旅途当中，我们也拥有了更多宝贵的回忆，而这些或伤感或感动的画面就化作成了一种正能量来鼓励着我们的生活。你好，我的朋友，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所以说呢，小的时候吧，我们有很多的梦想，因为那时候小嘛，所以呢梦想只限于什么科学家呀、地理学家呀、音乐家呀。而我呢，你猜怎么着，当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当校长，因为呢当了校长就可以管着老师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家庭作业了，对不对？那所以想一想以前的自己呢，还真的是挺天真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也想问问大家，你小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奇怪的梦想呢？你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吗？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咯。我期待你有一个不太一样的想法出现在我们的平台上。好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要开始我们的能量音乐之旅，下面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A1 组合带给我们一首歌，叫的是青春，我们听听看咯。 他我不想你，他也不想我，这个世界天高地阔，谁也看不透，笑得失落，哭得洒脱，哭笑却不得，这个世界各种角色，谁演着谁呢？太多如果，谁也不能想得透彻，自由自热爱得分的都有资格，每个人都活着，每个人都寂寞，列车开到了终点才发现该做的梦没做，都想回忆的岁月不清，曾经追回青春这首歌，多年以后蓦然回首，有多少人唱着，有些会明白时光一逝，所有容颜老去的一刻，年少轻狂不是借口，是生命留下的纪念册。透彻，自由自乐爱的可能都有资格，每个人都活着，每个人都寂寞，列车开到了终点才发现该做的梦没做，有谁会记得岁月无情，曾经追回青春这首歌，多年以后蓦然回首，有多少人唱着，会明白时光一逝，所有容颜老去的一刻，年少轻狂不是借口，是生命留下的永远给你的岁月无情，曾经追回青春这首歌，多年以后蓦然回首，有多少人唱着，有谁会明白时光一逝，所有容颜老去的一刻，年少轻狂不是借口，生命留下的纪念册。 对啊，往往呢列车开到了终点才发现该做的梦还没有来得及做，所以呢趁现在抓紧时间给自己一个触手可及的梦想吧。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那下面呢要为你推荐的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电影《捉妖记二》的主题歌。什么歌呢？就叫什么歌，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 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向大家发出了灵魂拷问，说人的一生都可以拥有什么呢？那五月天呢，也通过这样的一首什么歌呢，娓娓讲述了相互陪伴的路途啊，轻轻询问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温暖细腻，触动人心，同时又充满着积极乐观的力量。所以呢，在这样一个寒冬呢，让他们的歌声来治愈你内心的伤疤疤。来自五月天，什么歌送给大家。 你是否问过自己，拥有什么？为了要拥有那些，付出什么？追逐的人生换来那些什么？最后能带走什么？从何时我们都已拥有很多，已不像当时你我一无所有。无聊的话题背着蓝蓝天空，我们都能。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说音乐呢，如果单纯用听的啊，你总会觉得少了点什么，所以呢才会有了有画面的 MV。 那电影呢，如果单纯用看的哈，你也会觉得少了一些回味，所以呢才会有了电影的主题歌。那这一款游戏玩久了呢，它也需要让我们 记忆深刻。那这个时候游戏也有了它的主题歌哈，现在很多游戏都有了属于它自己的旋律。那么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也是来自大帅哥胡歌带给我们一首歌，叫做是敢不敢爱。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那个游戏，你有玩过吗？梦幻诛仙的主题歌。那所以说这样一首歌曲呢，一定给那些曾经玩过这款游戏的朋友们带来了更加深刻的印象。如果你玩过的话呢，我们来重温一下了。如果没玩过的话呢，我们就听听歌好了。来自胡歌带给我们的《敢不敢爱》，掌声有请。 别猜我敢不敢爱，拥抱我的胸怀，仗剑走遍人间，痴心绝不悔改，眼泪不再澎湃。 OK， 敢不敢爱，来自胡歌的一首歌曲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虽然这个游戏我没有玩过，但是呢通过这样的旋律也能够体会到这个游戏当中的一些微妙的场景了，是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下面呢我们来说一说 SHE 啊，虽然呢是分开发展了，但是他们的很多的歌曲啊，像什么中国话呀、 Superstar 啊、不想长大呀，都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回忆了。三个人就像三本故事书啊，让我们能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也同时看到了坚持的正能量。面对困难和分别的时候呢，他们没有选择退缩，而是选择了更加坚强。那既然花都开好了，那我们就让它继续绽放他们的美丽吧。所以呢，来自 SHE 花都开好了，听听看吧。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阳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图书资讯。日前，当代诗人卢文丽诗集《李》分享会在北京举行。作为一本编年体诗集，《李》采用倒叙形式，汇集了卢文丽30年创作生涯的179首诗作。本书向读者展示了诗人多维的生活轨迹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的人生态度。所谓诗礼传家，乃是教养与文明的象征。在物质不再匮乏的当下，倡导以诗为礼，可以成为当今社会的文明风尚。江南草木记近日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出版。从诗经开始，千百年来人们都知道借草木表情达意，而在游子的心中，乡愁是长江水，也是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书中讲述的60种植物是江南大地上常见的草木，不仅是枝枝叶叶、花花果果，还有人心的温热、故乡的印记。爱尔兰短篇小说家克莱尔·吉根经典小说集《南极》近日出版。南极的15个故事以简洁冷峻的笔调描写了普通人之间的情感以及日常生活当中的冲突，都有希区柯克式的悬念和欧亨利式的意外结局，触动人们内心隐秘的地方。这本书曾被评为洛杉矶时报年度小说，获得爱尔兰龙尼文学奖。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路况，目前通惠河北路二环到三环间进出京双方向车多，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官员桥南向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让您久等喽！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Britney Spears 携手片豆豆成员 VAM 的一首歌曲，叫做是 Scream and Shout。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充满着各种节奏的转换，淘气的歌词，加上出色的电子乐的编曲，再加上他们出色的演唱技巧，绝对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合作情歌。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曲啊，让我们的尖叫声、呼喊声一起响起来吧！来自他们的这一首 Scream。And the shot. 听听看吧。 Bring the action. When you have us in the club, you're gonna turn the shit up. You're gonna turn the shit up. You're gonna turn the shit up. When we up in the club,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See the boys in the club, they're watching us. They're watching us. They're watching us. Everybody in the club, all eyes on us.All eyes on us, all eyes on us. I wanna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all out. And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out. We sayin' oh, we oh, we oh, we oh. We sayin' oh, we oh, we oh, we oh. I wanna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all out. And scream and shout and let it out. We sayin' oh. Will.I.Am in Britney.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Bring the action. Rock and roll. Everybody let's lose control. All the bottom we let it go. Going fast we ain't going slow. No, no. Hey yo.

会张开我双手，抚摸你的背，请让我拥有你，失去的时间在你 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welcome back, 欢迎再次回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希望呢我们的节目能够成为大家前行的动力，励志的宝典啊。那说到这个励志呢，我觉得每一个参加各种歌唱比赛最后取得成功的人背后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故事，林宥嘉也不例外，对吧？那么在台湾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夺得了总冠军的他呢，用自己独特的嗓音和对歌曲的领悟力，总是会诠释出和原唱不同风格的歌曲，打动了许多人的心。那他把听者呢带入了一个迷幻的音乐天堂，所以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也能够让我们感受那种天籁般的清新美妙生活，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 OK， 美妙生活来自林宥嘉啊。那什么样的生活才算得上是美妙的呢？那我觉得美妙啊，幸福啊，就是当你感到幸福的时候，一切的事情都是变得那么的轻松自在，这就是幸福，你说呢？那所以为了让自己有一个美妙的生活，为了让自己永远都18岁，为了让你那100%的回头率，我们每天都要笑口常开哦，是吗？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我们期待拥有着阳光般笑脸的你每天都会在这里和我们来一起相会。所以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娱乐最王牌，我们呢明天再会喽，拜拜。